日前，一张由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发出的红头函件在网上流传，基本内容为关于在中小学地方教材中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教育部呢通过邮件回应了封面新闻称，该函件呢确系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发出，将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全面反映日本侵华罪行，强调9·18事变后的14年抗战历史是前后贯通的整体。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今日，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等多家权威机构正式发布了2016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报告显示，济南、哈尔滨、北京位列全国堵城前3，昆明和贵阳呢则挤入了年度堵城排行榜 TOP10，分别为第5位和第7位。哈尔滨、济南分别为早晚高峰最堵。2016年十大堵城呢，也分别是济南、哈尔滨、北京、重庆、贵阳、深圳、昆明、大连、杭州和广州。根据韩国媒体报道称呢，据中国化妆品行业消息，中国质检总局日前是公布了2016年11月未允准入的食品化妆品信息，共有19批次韩国化妆品上黑榜。而韩国的韩联社则称呢，中国反制萨德入韩的措施很可能殃及化妆品行业，引发了韩国业内的忧虑。2015年，全国的农民工总量是27747万人，其中的外出农民工是16884万人。2016年的12月1日，在2017年春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视频会议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卫明说，随着2017年春节临近，工程建设领域又将迎来工程款、工资款结算高峰，预计呢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仍将一发多发，其他行业欠薪问题呢也会更加的凸显。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是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这早晨呢，第一首歌送上来自于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谁也不给，我会是 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谁会关心谁？谁会关心谁？ 各位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宁控，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音乐自在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听歌，我们还分享一个女生，她就是杨幂。在这里呢，我要送杨幂一个小外号，叫点赞小能手。最近呢，可能很多人都被陈思诚因为酒店出轨上娱乐头版头条的新闻是刷屏了，而且据说呢，直到现在他的点击率还是居高不下。当然呢，作为贵圈非常八卦的大秘密，怎么可能错过这次风波浪潮呢？这波众明星啊避之不及的时候，他的工作室呢就点赞了一条陈思诚事件的相关微博。博文成呢看到一个新的思路，让佟丽娅和杨幂在一起，儿女双全，没毛病。当然呢，我想大秘密的点赞之路还不止于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一盘点分享。接下来呢，听到一首来自于林宥嘉的《神秘嘉宾》，放松一下心情。歌曲过后，我们继续盘点。 我踩着梦的阶梯，走进了一座迷雾森林，谁的心事被天使窃听，泛起涟漪。时间它帮我设计，下一秒谁是神秘嘉宾，小心翼翼揭开了面具，掌声鼓励。谁闯进我的场地？谁让我措手不及？我早就预备的剧情，你却给我一笔狡猾的致命的枪，让我红心。我跟谁变得亲密？谁逐渐离我远去？华丽演出共享盛举，唯有你的背影有几颗穿却留下刻骨铭心的回忆。谁闯进我的场地？

前不再期待，不如活得简单自在。 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都飞起来，爱是天空的魔幻，第一天的纯真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永远那么灿烂，永远那么灿烂。 Birthday DJ Everyday 听过了孙燕姿的这一首《第一天》，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分享大秘密的点赞之路。其实呢，大秘密点赞热门微博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呢 ，Angelababy 因为整形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之时，他就微博点赞过 Angelababy 在游戏中弹出去之后，第一反应是摸下巴，之后一直在摸自己的下巴，说他没整容鬼才信这样一条信息。其实值得一提的是，杨幂和黄晓明好像还是圈内的好友。2015年年初呢，两个人还合作了电影《何以笙箫默》。不过2015年的10月，黄晓明呢和 Angelababy 大婚的时候，杨幂呢就并未出席。 Angelababy 婚后做了整容鉴定，然后呢就发生了点赞事件。这么说来，我们的大秘密啊，好像还是有点调皮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一首歌，来自于谢霆锋的281公里。歌曲之后千万不要走开，精彩内容还在后面呢。 最主力生活是选择最主义，逃避人群不是有心逃避你，我在寂寞公路只点着一盏月亮，没有指定的地方，也许是我们都渴望再成长。速度可以冷却滚烫的泪水，谁也无法忘记缠绵的滋味，感情像在这里漂浮空中的烟灰，越是回首像湮灭，越是寻的人忍不住掉眼泪，掉眼泪。281公里的出口，我不回头，那里有属于我的地球。281公里的出口，我向前走，走到我觉得不寂寞，不寂寞。企图可以冷却滚烫的泪水，谁也无法忘记缠绵的滋味，感情像在这里漂浮空中的烟灰，越是回首像湮灭，越是寻的人忍不住掉眼泪，掉眼泪。281公里的出口，我不回头，那里有属于我的地球。281公里的出口，我向前走，走到我觉得不寂寞，不寂寞。 是1公里的出口，我不回头。那里有属于我的地球，281公里的出口，不向前走，走到我觉得不寂寞，不寂寞。 曾经还点赞过王思聪开撕张子萱的相关微博，当时呢正值陈赫出轨张子萱事件霸屏娱乐圈，而张子萱呢和他曾经是同为瑞丽的模特，据说两个人当时的关系好像还是不错的。随后呢，王思聪又和陈赫玩到了一起，成为了游戏圈里知名的好基友。当然，他也曾经是知名的杨幂黑粉。前段时间直播的时候呢，他又突然大赞啊，杨幂是一个很有趣的女人。而2015年的年底，杨幂呢也参加了陈赫作为固定主持人的《奔跑吧兄弟》。看来啊，贵圈的关系实在是有些混乱啊，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好好的捋一捋大家的思路了。接下来继续听到一首好歌，来自于潇潇的《爱要坦荡荡》。好像在我的心中啊，杨幂还真的是一个耿直个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天色是有点暗，气氛是有点烂。 加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

想，心中向着渺茫，沿路挂着城市新装，冬日追赶，风中漂亮女郎，怀念灵体温静下方，日复思忆车厢邂逅你，坐进身边像情侣没距离，轻摆中当肩碰着你，是最不可解释的完美，正是你，我没逃避，在这浅碎弯的一个终站，让两颗心一起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 杨幂的点赞事件呢，一定要提的一位她的闺中密友就是唐嫣了。杨幂和唐嫣的友情呢，真是贵圈最让人琢磨不透的闺蜜情了吧。从最初的公开力挺杨幂踩渣男邱泽，再到邀请她做自己婚礼唯一的伴娘，称其呢是自己最好的闺蜜，之后呢好像又传出了因为咖位和资源竞争关系变淡了。不过杨幂啊也点赞过唐嫣的相关微博，称其两面三刀，插刀自己人品不好，然后也黑过自己很多次等等。至于这一条点赞，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待考量，因为通过相关的一些事件来看，杨幂和唐嫣还是真闺蜜，有真感情的。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还给杨幂一个公道的吧。这一时段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李翊君的《七情六欲》。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人因为有七情六欲的关系啦，很多的事件更多的是杜撰吧，其实我们也不能全信，但是真假还是要靠大家自己去评判了。 醉了吧，反正清醒更断肠，无理取原谅更背叛，

如果说到大幂幂点赞闺蜜，当然也离不开杨幂最初的一批闺蜜，泰迪假脸姐妹闺蜜团，我好绕的名字。杨幂呢曾经呢是点赞了前闺蜜秦岚的相关微博，称啊其脸变得好奇怪，曾经的知画是那么的美。不过这一条点赞先不说闺蜜情啦，我觉得事实也是如此，在我心中曾经的知画真的是很美很美，但是现在呢也还好吧。好了，接下来继续听歌，我们将听到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我觉得我们就不要下个路口见这么麻烦了，好的内容稍后我们马上就见。 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

18501030708。 忙碌高压的工作，漫长的归家路，拥挤的春运大潮，希望这些都不会阻挡你的归心似箭。在这个春节，让爱回家。FM 九九九与奥宝仕达汽车集团一起见证这个温暖新春。 北京对于我而言就是机会吧。其实，在老家的生活也挺安逸的，但我就是不甘心，想到大城市里边看一看、闯一闯。父母在家也劝过我好多次，怕我吃苦，可是我还是坚持要来。刚一开始快节奏的生活让我很不适应，为了能让自己干出一番成绩，我基本上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父母也为我操碎了心，比如你什么时候找男朋友啊，什么时候结婚，还有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和你爸想你了。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会突然发现我把自己全部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只是忘了分给他们一点点。又要过年了，其实我也挺想他们的。爸妈，今年过年等我回家。 不要让遗憾陪伴你度过整个新春。 FM 九九九携手奥宝仕达汽车集团，让爱回家，用温暖驱散冬日的严寒，用爱让幸福延续。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秦皇岛市民汤先生反映啊，自己做小生意的父亲收到了百元假钞，而这张假钞呢是一张拼接的假币。汤先生的父亲回忆，当时骗子捏住了假钱的部分，递给他真的那一部分，他也就没有怀疑钱币的真假。平常呢，人们见到的假币都是整张，现在呢，骗子弄一个真假参半，真是让人防不胜防。无论是真假参半的拼接假币，还是整张的假币，其实在辨别上都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应该仔细的看清全部。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是提醒，鉴别假币的方式很多，鉴别时呢，要多种手段并用，才能有效的防止假币的流通。同时呢，工作人员也是指出，平时鉴别假币的真假，需要看钱的印刷和颜色，真钱呢颜色发红，比较有层次，也可以靠手感，真钱呢比较硬，有韧性，假钱呢则比较光滑，比较脆。大家好，我是主播宁寇，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农村呢，天价彩礼逐年攀升，甘肃政协委员是呼吁政策干预。日前呢，通过调查发现，农村地区的婚嫁彩礼普遍远远超出了娶妻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也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而且越是偏远落后、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差的地区，彩礼越高。一些农村的婚龄男青年因负担不起彩礼钱而长期单身，有的甚至成了终身的光棍，很多家庭也因婚致贫。网约车新政下呢，部分符合新政要求的二手车已经涨价了15%。和滴滴合作的租车公司呢，也是透露滴滴的重心正转向专车。去还是留？网约车新政让网约车司机再次面临职业的选择。先看一看，实在不行啊就回家。32岁的徐浩在从机关食堂供应商转型网约车司机一年多之后，再次面临着职业的选择。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数据，若新政落地，38.2%的网约车司机会去开黑车，17.8%会选择离开所在城市。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娱乐圈。日前的全明星探视爆出了佟丽娅老公陈思诚深夜与两女子共处一室一整晚，疑似婚内出轨。消息爆出后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而作为当事人一方的佟丽娅一直没有表态。日前呢，就有网友发现佟丽娅的父亲佟吉生呢是点赞了一条微博，微博中写道，万物相生相克，无下则无上，无低则无高，无苦则无甜，为累过方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九九九，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在高速路方面，京承高速北向南从湖光桥到文学馆路是有2.3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目前是低于了15公里。从京港澳高速西向东方向，从卢沟新桥到京港澳高速辅路都是有断续排队和拥堵的情况。目前看到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广顺南大街到五元桥有2.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了22公里。那还是有将更拥堵的情况即将发生，看来哈。那富士路方向西向东方向，从京拉线到阜成路是有3.1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了10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目前也是有拥堵情况。那西三环南路断续排队，西土城路也是有排队情况，拥堵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西直门北大街目前也是状况不是很好。那朝阳北路东向西方向，慈福营路到附近呢是有1.0公里的拥堵情况，京密路上也是状况不好，长春桥阜成路目前这边都是断续排队，也希望各位能够减速慢行，做到堵车不堵心。 FM 九九九提醒您，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李口。 佟丽娅来说，2016年是收获的一年，生了宝宝，拿了金鹰奖最受观众喜欢的女演员，去了湖南卫视国防教育真人秀《真正男子汉》，参加了中国文联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亮相都呈现出了不同面的佟丽娅。产后复出，媒体惊讶于佟丽娅的火速瘦身，走进军营，在《真正男子汉》中展现了自己个性的倔强和不服输。参加文联会议，朴素精致的着装和认真做笔记的照片在微信朋友圈广泛流传。而接下来的2017年，佟丽娅还会更加的忙碌，远大前程、琅琊榜二两部大戏或许能再为观众交出满意的答卷。佟丽娅刚刚生完孩子接近半年的时间，仍在哺乳期的佟丽娅为何答应去上《真正男子汉》这样一档走进空军训练营、饱受身体和精神双重严酷考验的节目？这个问号想必一直存在于观众的脑海里。佟丽娅呢也曾经透露过，她也有过犹豫，她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仅在家带孩子，而且在哺乳期，家里人也觉得很辛苦，不让我去。节目组跟我谈了好几次，开始说是空军嘛，还要学航理知识，我就没把这件事情想得那么苦。而且呢，我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以前在新疆的时候，我有3次机会可以进部队，最后都阴差阳错的没去成，所以特别遗憾。 如果这一次再不把握机会的话，以后可能真的就没有机会再进部队了。所以再三和家人商量之后，我还是决定去。十二期录下来，佟丽娅一点也不后悔，身心的改变让她庆幸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她说，一个是体能的改变，比如以前呀，我爬三层楼都会累得不行，气喘呼呼，现在起码爬个十层没问题。以前跑步根本跑不动，现在呢，我起码在跑步机上一口气可以跑它个一个钟头。以前抱孩子还挺辛苦的，现在抱着孩子举高高，举过头顶逗他玩都觉得好轻松，胳膊比以前更有力量，而肩膀也变得更宽了。除了体力之外，人也变得更有韧劲了吧。我觉得部队真的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认识自己，看清自己，让自己有反省，有改变。不过在一路的坚持当中，我相信佟丽娅也曾经想过放弃，好在佟丽娅的坚持也换来了我们的刮目相看。没想到平时看似柔柔弱弱的小女人，出去竟然也变成了一个大女人。而家中委婉小女人，外面坚定大女人，这或许就是我们喜欢佟丽娅的理由吧。 那女孩早熟像一朵玫瑰，而从不依赖谁，一早就体会爱的吊诡和尖锐。她承认后悔，绝口不提伤悲。习惯长着双眼和黑夜，倔强无言相对，只是想知道内心何意，那个黑夜别要太相信爱无悔，爱无悔太绝对。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